我们很多人呢都是读一个差不多的学校，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伴侣，做一份差不多的工作，结个差不多的婚，有太多太多人一生就毁在了差不多上。我们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追求。如果你还想创造更好的生活，还是要勇敢的远离差不多才可以。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平常我们工作忙，应酬多，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用透支睡眠的方式来填补白天不够用的时间，结果就欠下了一大笔睡眠债。英国萨里大学研究发现说，每天晚上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话，持续一周，体内会有700多个基因改变呢。建议大家还是早点睡吧，不要熬夜了。 心破碎 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有的人喜欢夏天，有的人喜欢冬天。我想念跟三五好友围着吃麻辣火锅和烤肉的日子，想吃油漆桶烤红薯，想打开新的剧，然后躲到去年穿得起球的宽松的针织衣、毛线衣里面，喝着热乎乎的冲泡奶茶。我想念冬天了，但是可能到了冬天就会想念夏天吧。

微细雨茫茫，靠着你围绕我静静的张望，慢慢的爱你听见吗？ 我觉得现在特别爱发微博爱发朋友圈的这些人，可能就跟学生时代爱上课的时候说话的人是同一波。上学的时候你们班肯定会有一个人特别能聊，前后左右呢都被他聊晕了。说到这样的人，你想到了谁呢？ 时间带不走，爱很多，心很痛，究竟要多少次错过？这唯一的承诺，深深埋在心中，我却无法开口。相信放在心中，愿随时为你保留。疼爱在我口袋，别让风把它带走。思念不能放开，它就像潮水难以回首，就算相拥一秒钟就已足够。如果我知道太多，那关于相遇的错过，奋不顾身追求能找到什么？如果你等得太久，请相信我不曾停过，想装上翅膀飞到你身后。 I know 心很空，